凌晨一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鲗鱼涌一个住宅的三级火已经被救熄，消防员一度疏散大厦200名居民到安全地方。起火的单位在英皇道1046号17楼。消防话单位正进行装修，火警并无可疑。政府发表声明，对大律师工会主席梁家杰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批评政府在处理某些法律事宜上的做法表示遗憾。发言人话，梁家杰提出的部分评论流于概括夸张，可能会令人觉得香港没有遵行法治和并没有司法自由，但是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梁家杰在致辞的时候说，当局拘控四五行动成员梁国雄和另外两个人的事件，批评政府将法律沦为政治工具。政府发言人就说，警方执行公安条例是体现法治的一个例子，警务人员只是按照法律维持香港的公共秩序。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宣布参加明年的总统竞选，将会成为美国首位主要政党的犹太籍总统候选人。62岁的利伯曼前年曾经同戈尔拍档，分别角逐正副总统。利伯曼宣布参选的时候表示，会再令美国的梦想成为真实。他说会在未来几个月使美国人相信他是有能力、抱负和价值，领导美国达至更好和更安全的境况。伊拉克总统阿齐兹表示，总统萨达姆永远都不会离开伊拉克。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萨达姆永远不会离开自己国家，他会在伊拉克坚持到最后的一粒子弹。他说如果萨达姆外放，伊拉克面临的危险更大。美国曾经表示，如果萨达姆流亡离开伊拉克，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欢迎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产油量，以舒缓委内瑞拉大罢工减少产油和波斯湾局势引起的紧张。白宫发言人说，增加每日产油量的决定可以稳定能源供应及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由下个月起每日增多产油150万桶。英国警方再拘捕6个人，怀疑同发现剧毒卑麻蛋白的案件有关。反恐警察采取突击行动，搜查了英格兰南部珀恩茅斯市一处住宅，拘捕了5男1女。警方上个星期拉了7个人搜出卑麻蛋白，其中4个人将会出庭受审。在天气方面，天文台话一股干燥的大陆性气流昨日继续为华南地区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昨日阳光充沛和有烟霞，日间港内的能见度曾经下降到4000米以下。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将会在未来几日影响住华南地区。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为15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有烟霞。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大致天晴，现时温度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his is Radio 2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睇远啲啲。Radio 2，Welcome back。 各位，我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登革热病是由蚊子传播，如果你被蚊针过，两星期之内有发烧、严重头痛、肌肉及关节痛、后眼窝痛同埋出疹，就要立刻睇医生啦。预防登革热病，大家要清除积水和垃圾，防止蚊子滋生。如果发现公众地方有蚊患，请打2868000通知食物环境卫生署。 行政长官2003年的施政报告为振兴经济定出清晰的路向，提出政府会推动经济转型，果断解决财赤。我们还会全面推动与珠三角的经济融合，加强香港作为珠三角国际商贸中心的角色，協助歐美、日本和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讓我們善用香港的優勢，共同振興經濟。 一月十七号，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当日，下昼四点半开始，超过十五个摊位，即场义卖 F4、陈慧琳、Twins、刘德华、杨千嬅、周杰伦、陈小春等人气歌手限量纪念品。 堪舆学家李成泽会坐镇慈善嘉年华，佢会唔会 check 到边一个系乐坛大赢家呢？ 仲有十大中文金曲二十五周年珍贵图片展览、绝版纪念唱片，有得食有得玩。持有十大中文金曲门票嘅朋友就可以免费入场啦！ 晚上七点四十五分，云集中港台嘅红星将带俾大家极尽视听之余，充满惊喜嘅晚上。 香港广播七十五周年重点盛事第二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相遇少量门票于 www.hktickets.com.hk 发售，订票电话27391000。 收益除必要咨询外，将拨捐仁济医院作慈善用途。 特别鸣谢九广铁路公司提供特别列车服务前往马场站。头班特别车在当日三点四十五分由红磡站开出，尾班车在凌晨十二点十八分由马场站开出。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欢迎你们回来到夜妈妈与夜爸爸，呢度咧就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啦。 多谢你介绍，Jason。 好，呢度就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咁首先咧，云海咧，即系有阿彭程，有 Jason 嘅。咁呢度咧就系的确系夜妈妈与夜爸爸。咁啊，交俾云海。首先你要搞啲私募系嘛 ？Before 揭晓呢个第六位， 冇错。咁啊，呢个点唱啊？ 唔该， 我点俾咧两位啱啱结婚嘅夫妇啦，一个咧就系苏嘉玲小姐啦，同埋佢嘅老公阿 Lawrence 啦，同埋。阿 Leon 咧，同埋佢嘅老公阿泽，希望佢哋真系白头到老。 咁你都几 friends 嘅喎，喺黑色星期一点唱咩？我哋点啲？ 唔系我点个感觉完美俾大家听。 感觉完美 系啦，佢哋结婚都系感觉完美。 林忆莲。呢首叫做转身， 原来真系播错咗啊！ 系 咯，感觉完美， 感觉完美，第三咳啊，文海， 系咩？我讲错俾你听啊！ 你知道我系睇咳数噶嘛？ 好彩， 哇！真系转身叫你撇啊！ 唔 系，而家系时候转身啊，撇啊咁啊！ 你真系 要拣黑色星期一， 真系好朋友啊！ 我听嗰啲 intro 点解咁诡秘嘅？ 好彩你提提我得啦！ 哇！佢喺屋企黑色星期一仲要听嘣爆嘣嗰啲。真系大嘅利是， 系咪啦？呢首先系真嘅。 你是我的疲倦人生，呼吸氧气。你是我的流浪时光，终于变作合理。哪怕到处笑面如做戏，过了算了，不必记。你却再次是。对这生好奇，曾是纯真，无问原因，爱便难离，然后难堪，然后无心，可相信爱是你，要再去爱，只是凭运气，却又怕痛。 继续飞，感觉多么完美，都只因有着你。我知道的前面还有不测无比，我很了解离合无端不可以说道理，爱上了你却是难自弃，永永远远心中记，哪怕哪怕分秒世间是与非，爱着你愿意爱着不死也不离， 感觉完美，林忆莲系啦。咁啊喺我哋未讲第六位之前咧，我想讲讲云海咧。头先即系佢起身嘅时咧，无端端发觉佢嘅左膝系好似被灼伤嘅感觉。咁佢怀疑咧， 你唔好咁样爆我啲嘢。 咩话左咩啊？左臂啊？ 我头先讲嘅系事实，不过未系全部。继续我哋嘅节目先。 左膝， 佢喝住我嘛？佢喝住我唔好爆佢。 有啲痹嘅感觉系嘛？ 唔系，咁我就怀疑。是外星人掳走佢，就切开佢个膝头哥， 摆咗啲嘢， 摆啲嘢，所以佢咧就火着。咁佢话奇怪，我都有咁谂过， 因为真系起身，真系只系我每一次出现咁嘅情况都系瞓醒，第二朝起身就 呢啲叫风湿， 系咪咯？ 呢啲唔系叫外星人掳走，呢啲叫风湿， 定系屈 气 点啊？ 咁你唔好爆我呢啲嘢啦。好。 第 位 第六位， 第六位啊！真系讲到我都唔记得咗。咁第六位啦，呢、這个就应该大家都应该都有所闻嘅，但我会定落佢做第六位，因为我都觉得几心寒，因为心寒嘅嘢系因为事实上系太巧合，就系、是、咧，你知道呢个2002年9月23日咧，就系、是、我哋呢个天主教枢机主教胡振中嘅死亡嘅日子啦，即系嗰系嗰朝6点佢过身嘅咁样，咁呢件事点解会成为一个灵异事件呢？就是、因为咧，佢系一个主教咧。是准确地是十几年前已经预言了他自己哪一日死，而他是中了的。 他是，但是这件事是公告了出来的。 问题就是这样的。巧妙的地方就是呢，其实呢过去呢，即是应该讲一些 information。 对，因为呢知道原来大家有知道的呢、 香港有除了而家不计陈日君，胡振中是其中一个华人的主教啦，华籍的主教咧咁讲啦。之前咧就系、是、仲有两个华籍的主教嘅，第一个就是法英奇啦，法英奇主教是我讲错咗，第一个是徐成斌，是第一个华人的主教啦，第二个咧就是呢个李宏基，李宏基就是第二个华籍的主教，第三个咧就是胡振中啦，而家第四个就是陈日君啦咁样。咁因為第一個嘅主教嘅時候咧，佢當年佢死嘅時間咧，就係喺5月23日嘅。咁、我到第二個主教過身嗰陣時咧，就係7月23日。 咁啱啫。 係，咁之後咧，咁阿胡振中當時同佢自己身邊啲神父就講，佢話：咁如果我一路順落去計出嚟嘅時候咧，咁如無意外咧，我都係再過兩個月，9月嘅23日，我就會死嘅。 咁 嗰啲唔係嗰啲數學嗰啲推理、啊。 係呢、這個唔係數學推理，但係佢自己咁樣同人講。 即係咁樣隔一格嘅，如果 exactly 同一格嘅。 係啦係啦，咁、當然佢都唔係特登佢揀嗰日死啦，因為佢係之前佢有患 cancer 噶嘛，因為活震中，咁、佢入好多次院咁樣。去到後來佢入咗呢次院之後咧，係住咗好耐醫院，之後去到九月二十三號嗰時六點鐘係突然過身嘅咁樣。咁變咗成件事就都幾巧合嘅，即係咦，果然真係嚇23即係5月、7月、9月咁樣。咁而呢件事咧，竟然仲要係點 咧？咁計落去，咁現任可能11月23喎、 啊。如果陳日君真係11月23過身嘅話咧，啊 ，touch 先啦。 啊， 咁就真係太邪啦。即係如果係嘅話就太邪， 咁都係一個巧合啫， 都係巧合啫。咁、但係呢件事係點解會即係講翻出嚟嘅咧？就係、原來係胡振中嗰日即係嘅佢應該點講咧？即係佢追思離殺咧，嗰日咧喺見到明愛嗰陣時咧，嗰、個神父自然係將呢件事講出嚟嘅，即係佢同人講，當日原來胡振中係咁樣去話俾人聽，佢有咁嘅機會喺呢一日可能會過身，但係佢真係嗰一日過身咁樣。咁、之後咧，其實佢仲有講翻啲香港主教或者香港教區同一啲三字有關嘅嘢咯，例如 for example 咧，佢話其實香港總共有五個主教過身啦。咁第一個主教過身係啊恩利國主教啦。咁佢就係9月3號過身嘅。咁有三字啦咁樣。第二個咧就係白英奇咧，就係、2月13號過身嘅。咁又係三字啦。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即係 咁，你係咪因為你 search 2月13號有啲咩人死過？ 唔係，仲係講緊香港嗰啲啊，即係講緊天主教教區嗰五個主教。啊、即是第一个是9月3号，第二个是2月13号，第三个华人那个就是已经是5月23号，即是好像有 10加下去，即是7月23号，即是19月23号，全部都是3。那些人就讲笑，那些人说那陈日君，咦，你生日都好像是13号，那些人就即是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大嘅巧合咯。 咁呢個代表到咩咧？ 三係點啊？ 三係 冇 㗎，即係表示咩啫？ 冇㗎， 即係咁啱有個 number 係咯，係一個巧合咯。 咁如果唔係有聖經，佢就話如果凡有三咧，就咩咁就奇怪啦，大佬。 咁但係有時覺得奇得意嘅地方就係其實 咁啱 靈異上嘅事件咧，其實有時最驚嘅都係巧合咯。 其實咧，即係呢個方法就等於好似嗰陣時911事件，哇！佢哋加埋嗰個數字又係911，又係11， 然之後將美國嘅咩唔知兩蚊紙定唔知幾多張紙嗱，你接起咧嚇就會有。 咁你加唔到啲呢個唔啱啊！呢個加到呢個係啊。 但係你講緊嗰張美金咧，其實都有趣嘅，因為啲人話後來接下接咗兩個，好似一棟大廈有啲煙啊嘛。但係有啲人唔知嘅事就係咧，喺兩個月之前咧，美國政府決定取消嗰只美金，之後轉身設計，係真字嚟嘅。但係冇人，即係啲記者問佢點解你要轉身設計？點解嗰張 美金？跟住佢哋就唔知咧。 即係嗰張美金係唔係用咗好耐其實？咁就 嗰張咩紙幣啊？兩蚊、十蚊、五蚊啊？ 係咪 二 十蚊啊？係咯，二十蚊新幣啊嘛，好似應該係。咁但係後來就直情係上兩個月之前宣布嘅，華盛頓發鈔局講，咁呢只紙幣係會取消。咁換第二隻嘅 design。咁點解其他唔換咧？冇啊，即係佢話唔知。 仿偽係都冇咁講啦。 即完全是冇答案咯，呢、這個就係、即係數字其實好多巧合嘅嘢，不過 呢個就係叫做第六位嘅一個巧合事件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喺去第五位之前咧，個 facts 咧就係 Vertigo 咧，佢話咧話 DJ Jason 彭晴雲海咁啊，十分咧就係、欣賞咧呢一個黑色星期嘅節目。咁黑色星期咧係環節嚟嘅啫，呢個節目叫夜媽媽夜媽媽。 冇錯。 咁佢話啲意見咧想俾阿雲海嘅，佢想問你啲嘢。佢話咧會喺 New York Times 咧嗰啲報章咧會唔會揾到呢啲資料咁樣？ New York Times 或者咁咧，如果佢真係有興趣咧，我諗我 會。你又喂唔好講住啦，你話如果佢有興趣嘅話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咁嘅，你可唔可以俾呢個電郵地址我咧？ 啊，得我 email 佢啊。 你 email 佢啊？ 我 email 佢，佢有 email 嘅， 其實咧，手上邊所有嘅十位嘢咧，嚇你國際新聞都揾到嘅。 國際新聞 係，因為頭先我都質問咗阿雲海啊，點解你會知道咧？我哋冇留意咧。 呢啲唔會係酒樓嘢嚟嘅，你想知嘅我可以俾啲 link 嚟噶。咁到第五位， 點解你唔俾啲 link 我咧？ 係咩？我冇俾你。 嗰時我係咁叫你俾啲 link 我一兩個，你俾咗個象徵式一個，仲要係日文睇唔到嘅。係 咩？ 你而家咪玩嘢啊？而家 冇理由嘅。我記得我拎咗俾到 你咁大整蠱啊，大佬。 係啦。咁第五位啦，咁第五位呢件事咧，我對我嚟講又係其實同天主教有關嘅，咁我都覺得係一個現代社會一個幾好嘅現象，就係、一個澳洲聖母像 嘅神迹事件。 嗯， 咁、 嗯、 你知道咧，其实坊间你讲紧数以十年嚟咧，都经常有人话啲圣母像流泪啦、啊、流血、啊。 就系、是、喺澳洲个，唔系喺澳洲嗰、那个。 唔系，其实有坊间好多个都咁讲噶嘛，好多传说啊，好多话啊个圣母流泪啊呢样嗰样嘅。咁但系点解要定呢个做第五位，同埋点解要讲呢个 case 咧？就系2002年咧，其实喺三月开始喺澳洲珀斯嘅一个有一个女信徒啦。咁、 嗯、 佢就喺八年前喺曼谷咧，真系奇怪啊！佢曼谷买咗个圣母像啊。木做嘅聖母像嚟嘅，咁、嗯、就成個聖母像咧，佢擺咗自己屋企八年嘅啦，佢冇任何事情發生過嘅呢八年嚟都，咁去到上年2002年嘅三月開始咧，佢竟然佢嗰個聖母像咧個面部咧開始一路滲啲油出嚟啊、 嗯， 即係所謂即係又係個即係佢哋形容為流即係聖母流淚啦、嗯，聖母像流淚啦，一路滲嘅時候咧，就呢件事喺澳洲開始講先嘅，即係珀斯嗰邊即係西岸比較落後嗰啲地區講先，因為佢喺珀斯住嘅嘛。咁亦都有好多嘅當地嘅天主教堂嘅神父去睇啦，咁啊發現原來真係成個聖母像嘅面一路不斷流喎，咁嗰陣時 油啊， 係油嚟嘅，係啲好似 會唔會有個噴得嗰啲碧麗珠嗰啲磨咧，即係令得滯咁樣覺得係油， 所以一陣要講嗰個背景，即係一路講落去，咁佢一路係一路滲出嚟咧，係有少少。有少少油的感覺啦，同埋你聞落去咧有少少香嘅，佢哋覺得咁、嗯、一路係仲可以，佢一路儲到成盆成盆一路流落嚟嘅水嘅喎，嗰啲油嘅喎咁開，但係開頭嗰陣冇儲咁多啦、嗯，開頭就係嗰啲神父覺得咧都唔信住嘅， 佢有叫神父嚟， 佢有叫神父嚟睇、嗯，即係當地好多嘅教堂同埋主教區都去睇、 嗯， 開頭都話唔信住嘅，因為佢哋覺得喂你好多呢啲 case 都可能最終嘅結局都係即係騙局嚟噶嘛，或者係啲信徒太過信一啲嘢去整一啲嘢上去啫嘛。咁於是乎就大家就話，不如睇定啲先啦，即係未必呢件事係真嘅咁樣。咁啊過咗幾個月嚟咧，不斷由三月去到七月，去到八月，去到九月，都係咁樣流發咁樣。咁、嗯、之後開始已經成件事就去到成個澳洲都知啦。咁開始喺東岸一啲嘅雪梨啊、墨爾本啊等等嘅教區啲神父，亦都飛到過去睇究竟呢個地方，即係呢個神聖母像係咪真係有啲奇怪事發生咧咁樣。咁一路睇嘅時候覺得，咦喂，即係好似表面上有啲解釋唔到嘅事，不如咁啦，即係。你可即係嗰個神嗰班神父就問啦，你可唔可以拎呢個聖母像俾我哋翻去雪梨、 嗯嗯、作進一步嘅研究？ 直情係用科學研究，因為以前嘅個案咧，即係全球所有嘅聖母像流淚、流血嘅個案咧，都係冇試過有一個 case 咧，係真係俾一啲科學人員去驗嘅。因為佢哋驚一驗出嚟咪有破綻啦，係咪先？咁呢一個 咧，佢係俾佢拎 係冇錯冇錯。呢個女教徒話得冇問題，你俾啊。 以前嗰啲原來係冇， 冇 即 係 有好多惡作劇噶嘛。我相信呢個世界，即係可能即係突然間臨濕佢，你喂你睇下， 係 冇用啊冇用啊， 所以就有啲唔係真啦。 係啦冇錯啦， 即係佢又可以有一個大條道理，唔好掂，唔好掂，唔好喐。 冇錯，咁有好多都係咁噶嘛。 但係佢呢個佢肯咁樣，仲要催谷佢去驗咧， 係 都。 佢直情唔係，佢直情話你攞咯，你可以驗咯，任何方法你去驗。佢話我，因為個教徒都話，我都想知道點解咁樣。咁、驗出嚟嘅結果咧，其實都幾令到而家成個澳洲嘅教區都解釋唔到，就係因為佢包括做咗啲咩咧？包括做咗超聲波研究啦、X 光研究啦、 磁力共振嗰啲啊， 乜嘢都做曬。佢發現成個像不特止係實心，不特止係冇任何嘅窿，即係冇任何一個位係。吉到嘢落去放到人， 一个实木嚟嘅， 实木冇任何空嘅位，冇任何嘅针位。 佢个话系咩木啊？ 佢冇讲到呢样嘢吓，咁、但系佢就全部系验证科学验证晒，系冇可能里边系做到任何手脚。之后佢哋得出个 report 就话呢、這个喺科学嘅层面 上系解释唔到， 而家解释唔到。 咁会唔会系嗰啲木？嘅質地根本係會有啲即係植物油咧，可能 如果係咁樣， 即係啲咩木咁，可能係未發掘嘅，唔知道嘅。 如果啲木跟住科學家都應該知嘅，咁但係唔係即係我呢啲研究人員應該會 check 到嘅，咁但係佢又。佢話係解釋唔到啦， 但係會唔會好似頭先阿 Jason 咁講，係咪抹得多啊？ 啲橄欖油啊， 但係抹得多嗱，因為佢而家自然嘅情況去到一路滲啲油出嚟咧，係滲到而家成個盤都係嘅，一路儲住嘅。而家儲到個地步去點咧？ 佢點樣儲㗎？ 即係擺落個盤度，一路流落嚟，一路滴落個盤度。咁而家呢個像咧，直情係擺咗落去珀斯嘅一個教堂裏邊，就擺咗喺度俾人去睇，紅色、綠色日都俾人去睇。甚至啱啱有個 case 就係話有個喺澳洲應該是患了一個胃癌的一個女士、去到摸完那個聖母像縮了一個胃癌，那這些事呢就是奇怪但是解釋不到。 手机，前世我见过你，跨越世纪，天天追你索晒气，一旦跳起，埋怨我吓怕你，搞尽路执，誓要接触你，失事客机，离你有数百里，不愿送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机，谁也会占有你，胆大到死，将劫匪。的接触使你轻易被征服，想要亲切感，我为你补足，一起庆祝，这一晚太瞩目，越放松双手，别要拘束。原来是我太兴奋，我差一点失控，我穿梭时空。失事客机，离你有数百里，不用送死，收起所有我武器。假若有机，谁也会占有你，胆大到死，将劫匪。一眼的接触，注你轻易被征服，想要亲切感，我为你补足，一起庆祝，这一晚太瞩目，要放松双手，别要拘束。原来是我太兴奋，我差一点失控，我穿梭时 做啊 ！Red alert, red alert！ 第一类接触，陈奕迅。 时间好紧迫， 系啊，好急，好急， 好紧迫。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四位啦。 头先第六位啊嘛， 头先第五位，头先圣母像系 我第五位啦， 系冇错。而家第四位， 第四位。 第四位咧，其实咧系关乎我哋呢个中国或者呢个世界史上一啲嘅。 終於有 China 啦， 有 China， 頭先都有 China， 長 白山 有，不過呢個真係正正式式 China， 你話 都係， 頭先嗰都係正正式式 China， 係都係，大家都係， 但係呢個唔係水怪嘛， 唔係呢個咧就係講緊咧台灣嘅澎湖海底咧， 啊都係水， 都係水，就喺2002年嘅7月咧， 嚇台灣就 China 係再發現一個水底嘅遺跡， 嗯。 咁呢、 這 個 呢個真係 水底遺跡，係、政治正確。 係，我係你政治正確啊！ 政治正確。 China， 佢話台灣 China 啊嘛， 係咯， 我真係冇個諗嘅咯，話就係咯，佢話 China。 OK， 嚇 ，OK， 係 ，OK 啊！ 呢個澎湖嘅東吉島附近咧， 佢話啊嘛，大佬，我學住佢唔好話啦。 OK， 唔好亂話啦，學住。 咁咧，其實咧，你知以前咧，其實台灣即係你講緊係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同埋台灣之間個海峽咧，其實經常咧都話可能懷疑水底有個即係古代文明。咁、曾經喺70年代咧就有一個叫做虎井嘅水底古城咧、就講即係懷疑係一個，甚至有人講如果再潛深啲睇咧係一個嘅水底金字塔嘅。咁呢樣嘢就到而家嗱，到而家都冇人影啦。OK， 即係冇人去落到去咧話俾人聽嗱，呢個金字塔咁啦。咁但係就裏面一啲古城嘅城牆啊等等，其實都已經知道有㗎啦。 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啊！呢啲 係 但系点解唔潜入去咧？既然咁诡秘， 咁 你又水中金字塔， 你知道 因为你出世嘅时候，可能嗰度已经系水咧，你唔会觉得下边有嘢嘛？但系你未出世之前咧，嗰度可能譬如如果你欧洲嗰啲系咯，即系完全 唔系。同埋你要知道嗰个海峡系好敏感噶嘛？ 啊，究竟边个潜 啊？ 点潜落去？ 你攞咩 passport 都要睇下你潜唔潜到落去啊？ 有好多水雷噶嘛？ 吓，你潜啊？不过你上唔到翻嚟。 唔系嘅，咁但系 即系佢可以，你潜啊，潜啊。 咁但系就喺上年嘅七月开始咧，就有啲潜水人员喺附近嘅地方啦，再搵到另一啲嘅海底古城，一埲即系好长，由东至西，好似环切咁一埲嘅墙啊，即系人工嘅墙，即系喺个水底咁样，系大概十几二十米嘅水底里边咁样过。咁開頭咧就係其中一個潛水人員話見到類似嘅嘢啫，就冇 confirm 到嘅。咁去到九月嘅時候咧，咁台灣一啲嘅民間團體同埋啲考古隊咧，直情就直頭派啲人落去，佢哋形容嗰個位置落去睇啦。咁一睇落去，啲人話係影到相，影埋 video。 金字塔 唔係金字塔，即係一個 水底城， 水底城一個長形嘅牆啦，同埋一啲嘅好似遺跡咁嘅嘢嘅。咁而家呢一個咧，即係一個 咩事？我識一識啦。OK 啦 ，OK 有、okay. okay. ，哇咁大嚿，你匿喺嗰度先。 你咁唔系咁咧就，所以而家讲紧，因为你知道其实水底嘅古城嘅传说咧，以前就在于传说嘅啫。咁、近几年咧，其实已经去咗一个几开始浮面嘅讲法噶啦、包括而家讲紧台湾呢个海峡有两个嘅水底古城啦，不过呢个两个水底古城去真真正正落去考察，其实比较难啲，因为地區問題啦， 咩 passport 冇申請唔到 visa 啊嘛， 可能啦。咁但係日本咧，其實喺與那國島嗰邊咧，其實大家都知咧，嗰度有個水底古城嘅，嗰、那個就係真係喺大概九六九七年嘅時候咧，直情啲人落到去影嘅，咁、就拍攝啲片段出嚟。咁日本係獨家㗎啦，當然係咪先？咁但係咧，嗰、那個地方其實就好近我哋而家個釣魚台嗰邊嘅，其實就咁，所以點解大家睇下搶緊嘢咧？ 其實就喺度等緊下邊有冇寶藏緊又。 咁但係所以我記得我喺聖誕我咪同你講過咧，即係2003年可以講下嘢嘅。其實咧呢、這個與那國島嘅水底 講嘢啦， 與那國島嘅水底古城嗰段。整個水底嗰啲片段咧，啊，我得到手， 多謝你，多謝你話俾我哋夜媽媽、夜爸爸聽眾聽，唔係有機會，係肯定 嘅話咧，可以俾大家睇下， 係肯定會可以俾大家睇下， 有機會。咁變咗台灣呢度再發現嘅時候咧，其實一個強心針，即係 我幫大家爭取啊，大家快啲幫手先得㗎。 咪快啲咩？快啲講埋先，唔夠時間講。 咁陣間又收埋啲片段咧，係嗰啲真片段，但係唔係全部嘅片段嗰啲，你一定會行 到。係嘅咩？我係咁嘅咩？你俾我講埋先。咁即係咧，其實而家嗰個考古嘅地方就係話咧，以前好多人相信呢個水底我哋有以前嘅文明嘅，而家。即係好多人話唔信噶嘛， 唔使信唔使啦，而家 confirm， 而家係 confirm 嘅，即係包括成個台灣嘅海底，而家竟然揾到啲咁嘅嘢啦。咁、即係進一步再去研究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影到嗰個所謂嘅水底金字塔都唔定。咁變咗呢個係一個考古嘅古代 水底金字塔就誇啦。不過就即係，不過睇下佢有幾大先啦。 係， 如果佢水底金字塔係即係好似係嘛？啲即係細細舊嗰啲，即係咁嘅意思，即係大家起到嗰啲咧。哇！如果佢係超巨型咧，大家起唔到嗰啲就嗰啫。 啊，睇幾時啦嚇，睇幾時可以發掘到啦。 好，咁我哋頭三甲咧喺呢一首歌之後咧，話俾大家。 好， 因為開始要進入呢一個最高嘅狀態。 I'm not afraid to die. The Brilliant Green， 歌名叫做 Rainy Days Never Stay。 嗯， 好啦，咁啊， 第三位啦，季军， 季军嘅项目啦，呢个系 就系咧关于 UFO 嘅。点解季军要关于 UFO？ 而大家好似2002年有冇大件事 UFO 事咧？ 有冇咧？ 其实咧系关乎一个英国政府嘅、 嗯， 其实咧 系咪因为 BBC 嗰段啊？ 唔系， 其实英国其实每年都有好多 UFO， 冇错， 大事就即系你睇下你点样睇法嗰件系咩地方嘅大事啦、啊。 咁所以咧，第三位我选出嚟咧就系、是，其实咧喺上年即系2002年嘅11月咧，有一件事系秘密进行紧嘅、 嗯， 即系其实进行咗啦。而家就咧英国政府嘅国防部咧，就因为通过咗一个所谓叫修订条例， 吓 系18年前嘅修订条例啦，咁佢就要学美国嘅制度咧，就要放宽所有嘅过咗20年嘅所谓嘅国家档案。于是乎咧，其实喺2002年嘅11月咧，国防部咧系开始公开紧英国嘅 UFO 档案。 哇！ 咁而其中一单嘅 case 咧， 美国啊嘛， 学美国。咁咧就系、是、其中佢公布得最详尽同埋最多资料咧，就系佢当年1980年最震撼全英国嘅一单 UFO case，、 嗯嗯嗯、 就系喺佢哋嘅空军嘅基地发生嘅。 嗯嗯、 即系当时咧，佢哋系即系雷达上面见到任何嘢啦、 嗯。 但系在场嘅空军基地嘅职员啦、军官啦，甚至有战机啦，系见到直情有一架嘅 UFO 啦。是在個森林區，因為那個軍即係嗰個嗰、那個空軍嘅基地咧，喺個森林區、 嗯、 升降同埋發出紅色嘅，甚至係咧後來，因為嗰件事實在太多人見到，同埋太多嘅目擊證人，同埋嗰啲證人係包括警察、包括消防員。消防員到嘅原因係當時直情因為啲人啲市民係見到火光喺嗰個森林而係著火，消防員到場，警察又到場，軍人又到場，市民又見到。是有 UFO 升降在那个空军基地前面的森林区，之后还要是呢不断有即目的是将他见到的东西告诉国防部听，包括其中一个呢说见到那个 UFO 降落了森林的时候呢，是见到一个呢穿着紧身衣， 即是 The Sign 里面那套戏， 是紧身衣，是啦，即不是 The Sign 的，第三个都不好穿 紧身，那个是大佬夹那衣，不过没有一条李小龙边的那个就 紧身衣，就三只手指的就一个这样的外星人的东西就是走过出来之后回上个 UFO 的。那这单 case 呢其实由1980年是很大件事的，讲到1992年的在英国没停过的、 十几年。 十几年。但是当时因为所有的档案呢，即包括 几件啊，讲十几年。 十二年。一单 case 讲十二年。咁呢單 case 咧， 佢生活都好悶， 好勁嘅真係十二年，同埋因為你可以睇佢係好專注咯， 係啊， 好願研究。 咁佢就成份嘅報告咧，就竟然喺上年嘅11月咧就公開。 咁究竟係點咧？當然。 咁咧個問題就係、是、咧，即係成件事就係佢即係 嗰啲報告唔係好似美國佬嗰啲俾你睇，但係查曬係嘛？黑色， 但佢有查嘅地方，但系咧佢有唔查嘅地方。 佢學美國，佢冇 呢樣嘢衰嘢都學。 但系咧，我而家仲睇緊佢啲報，因為佢有成，佢夾埋有成180多頁嘅，好多睇到我真系眼都蒙。而家就仲睇緊，因為點解我要睇咧？就因為咧我衰啦嚇，我上次又係講事實嘅部分，唔係講事實全部睇啦。當日嘅元首級報告裏邊咧，其實都有呢單 case 嘅、 嗯。 不過你冇睇到， 不過我冇講到呢單 case。 留翻倒數嘅時候講嘅。 其實你呢個藉口係最美麗嘅藉口。我中意講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全部。其實你唔記得咗。 唔系，其实真系唔系，我真系唔讲。 不过我哋都继续咧，用呢一样嘢嚟包装得好好。 系咪？ 系云海系讲事实。 系咪你系咁嘅男人都系中意要面嘅？吓 ，OK 系。 云海系，佢系讲事实。 系， 不过唔系全部。 俾你，俾你，俾你。 系。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开始去公布紧呢啲嘅档案。咁但系咧就原则上有个好嘅地方就系咧，所有嘅档案咧原则上都即系偏向系承认。有件咁嘅事發生，同埋承認有啲不明嘅物體係出現過喺呢個空軍基地，而呢個係英國國防部嘅檔案嚟嘅，咁佢竟然喺上年咧開始公布啦。 香港人肯定係有啦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大家醒啦，唔好覺得呢啲係古仔。即系今晚听，哎呀，又讲古仔，呢啲唔系古仔嚟。 你当古仔，但有一日如果你见到嘅时候，你唔好惊， 唔使惊，呢啲唔系古仔，呢啲系 或者你要好惊咯，一系就 惊力都冇用。真系， 哇、啊！之前好似讲到依家已经 惊你亦都冇用， 我哋直播室已经出现咗噶嘛， 系有噶。 咁到 亚军， 亚军啊！第二位咧，其实呢件事咧系 最近而家先發生嘅事嚟嘅，應該咁講啦。就係、是、 咧，福製人咧， 唔係福製人。其實我係諗過將福製人擺落其中一格度，但係我抌咗啦， 因為佢都未證實係咪正係咪真， 同埋佢好似放風放得太緊要啦， 可能騙局。 同埋佢太佢著得太過 dramatic 啦。如果你係著套西裝出嚟咧，就妥數性 高。我連你講緊呢樣 嚇，即係佢著套咁嘅嗰太空衣。 教主啫， 有冇睇 David Letterman 都笑佢啦，揾緊著佢嗰套嘢出嚟啦，即係笑緊佢啊，直情係。即係如果你真係正正經經係嘛，整個咪牌，著套西裝，咁你出嚟講，你都幾有研究嘅味道。 冇錯， 你著套咁定人，你覺得你癲？ 所以 首先你 先，所以我哋唔會選佢啦，作為第二位、第一位啦。第二位係咩咧？就係講緊美國嘅 Bigfoot 事件啦。 哇！呢個係山嗰啲係嘛？啊，你講緊山嗰只 啊？冇錯，即係大腳白嗰只。係 啦， 點解會 即係重現眼前喎？呢個 old school comeback。 呢件事就好得意嘅，就係咧，因為喺上年2020年嘅11月26日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老人家過身嘅，即係當然香港人當佢就唔出名啦。咁呢個人過身點解會係大件事呢？因為佢咧就是、當年咧喺70年代咧 影到 Bigfoot 嗰人啊， 冇錯啦，就係、是、佢朋友影到個 Bigfoot 啦，即係話成個片段咪有個 Bigfoot 行喺個森林，擰過嚟望一望再行入去。 係啊， 咁之前咧， 但佢應該係好似收身毛噶嘛。 係啦，咁佢之前咧，佢亦都係呢個人咧，就喺佢嘅加州北部咧，即係佢個工作嘅地方咧，佢有一個建築公司咁樣啦。咁就係、是聲稱係佢發現咗當時有個平原咧有啲腳印嘅、啊、大腳印嘅咁樣。咁、於是話當時係呢啲大腳印啊，佢講咗俾當地嘅啲報紙聽啦，啲當地報紙嚟到睇到印埋嗰啲水嘅水泥腳印啦，印咗出嚟啦，就真係好大腳印。後來呢個 Bigfoot 呢個字咧，就係、是、由嗰陣時開始，就全個美國開始講嘅。咁呢個老人家咧就喺上年嘅11月26日死咗。死完之後咧，哇！呢件事真係喺美國好震撼啊！ 喺佢屋企抄翻啲片出嚟， 唔係咁咧，佢個仔同埋佢個表弟咧，開咗個記者招待會，係馬上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就同記者話咧，當年所有呢啲大腳白嘅腳印同埋嗰件片嗰裏面嘅 真 係假嘅，係冇呢樣嘢嘅，因為咧當時咧呢、這個老人家咧係整咗個木嘅腳印咧去踩，踩完之後咧就話俾你聽呢啲係。咁啲記者就話咁嚇，即係你講咩？呢、這個騙局嚟㗎。 目的係咩咧？ 呢個騙局嚟㗎。當日佢係諗住玩下㗎咋。咁而家就即係呃咗咁多年，所以而家就要即係等佢死咗之後，我哋先澄清啦咁樣。 先至夠膽澄清。 應該咁講啦。 如果唔係佢澄清嗰日就係佢 係啦。咁之後咧，啲記者當然要問啦，因為其實呢件事點解我要繼續講落去嘅？因為其實呢件事唔係就咁完咗。咁啲人話咁 OK， 咁你話嗰即係嗰個佢個朋友拍到嗰段片嗰個聲稱係假㗎啦，即係個原人係假㗎啦。咁佢話係啊，咁嗰個係邊個嚟㗎？ 不過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畫假之後咧，諗佢擰翻轉頭望嗰下又真 係 幾假㗎。 唔係，但係呢個問題咁，即係佢就話哦，嗰個就係呢個死咗老人家嘅太太著咗件咁嘅星星衫。之後喺個森林裏邊行嘅咁樣， 但會唔會係嗰兩個爺嗰兩個孫出嚟講大話咧？可能其實係真嘅。 嗱，係啦，呢件事咧，其實喺第一日佢開咗記者代會之後咧，其實全個美國咧係全個美國 震撼， 係震撼，係你而家 search 翻11月。 你就咁打 Bigfoot 啦， 系冇错 ，Bigfoot 11月26日至到12月1日到啦，你全个美国每一份报纸都讲紧呢个 case 嘅。之后开始咧，啲记者开始做 research 噶嘛，你唔好当啲美国记者系傻噶，就开始越调查呢件事咧，就越觉得 QK， 因为咧。第一就係佢點解要等佢死咗之後先講啦。第二就係咧，佢發現咧，原來當日佢啲印嗰腳印嗰啲 size 咧，同佢哋嗰兩個人講 嘅嗰個木 腳出嚟嗰啲，原來唔同 size 嘅喎。第一，咁啲人都覺得，咦喂，唔同喎、啊。第二，即係佢哋就問，如果講既然嗰個老人家嘅老婆係著咗件咁嘅衫鞋，件衫咧？冇喎、啊，佢攞唔。 又或者會唔會係因為美國人唔想相信嗰件事唔係事實咧？ 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係嗰個仔， 因為大家都即係美國人係好嗰啲，即係我哋有 Superman， 有 Spiderman， 有 Bigfoot， 咁好多嘢咁啊，我哋全部假咁啊，係咪先？ 唔 係咁流料， 我唔想都一樣假。 係 啦，係咪？但係我又覺得咁咯。如果真係嗰個衫嘅證攞出嚟，一個最重要嘅證據，你攞喺手度 show 出嚟嘅， 抌咗啦， 你就冇任何話。 哇！嗰件衫拍賣真係 eBay， 真係同你講癲都似。 但係冇喎，佢話冇喎。佢話冇呢件衫喎，佢話啲腳板唔同，佢又解釋唔到喎。 佢咪爭產案 之後唔知啦。 佢唔會有好多產啊！如果佢就咁作咗古仔出嚟，咪佢冇得益㗎。 啱， 即係佢唔係一個作者啊嘛，即係 係冇錯冇錯。 個古仔 咁之後，佢之後佢呢件事公布咗之後咧，就引起全美國研究，因為佢有其實美國好多人專研究另類動物生存嘅專家㗎嘛。就開始反駁呢個人講嘅嘢，佢話咧根本所謂呢啲 Bigfoot 猿人咧，唔係呢個老人家講俾啲報紙聽先發現嘅， 是他之前呢已经有二十几年的专家是研究那个山区和东岸和中部都已经研究到这种猿人的了。那他说你凭一个这样的记者招待会你想推翻所有东西，那为什么你又不拿实质一点的证据呢？ 罢休。 是啦，那这件事呢其实到现在今日为止美国的讨论都是未停的，就是说究竟 咁有冇话，即系譬如质问攞佢个两个出嚟，喂，究竟咩事咁质问啊？ 就系问佢哋，但系佢哋答唔到，佢净系话呢个系假嘅，嗰个老人家系呃你噶啦，咁样。即系究竟系咪佢哋想，反而系想话俾人听，即系原本可能呢件事系真，可能话俾人听系假，等佢屋企人唔使烦咧，即系冇人知。 如果呢件事系真系假嘅咧，咁嗰啲记者喺度逼紧嗰两个即系孙仔讲嘢出嚟，即系逼佢讲咧，咁我嗰两个孙仔个脑坑噶啦，你哋班友真系。真係好蠢！如果係假嘅，唔 係，其實我都覺得佢係 仲喺度， 佢可能想逼佢攞件衫出嚟咯。一係就係咁，但係到而家佢攞唔到件衫出嚟，咁變咗好多好多嘅情況就係、是、 咁。點佢阿孫咯？ 唔係唔係啊，佢個仔啊，佢個仔同埋佢嗰個表弟啊， 佢仔 同埋個表弟， 真係好奇怪， 好奇怪啊！咁成件事咧，而家喺美國就係一件好大件事，關於靈異，即係唔好話另類事件啦、啊，就討論到上新聞噶啦，即係大家已經講緊啦，你究竟信邊面咧？ 只不過係一個 Bigfoot 啊， 係啊， 唔係噶呢個字，唔係即係猿人啊， 猿人 唔係唔係，只不過係啊， 即係我。但如果是假的那就很好笑咯， 假的就是啦，但他們現在不想相信是假的，因為 是 經典的來的、這個、 我覺得是現在大家無論是真的可以是假的，但都不想相信是真的是假的， 其實他那個 Bigfoot 和一個尼斯湖水怪真的差不多同 grade 的， 沒錯沒錯，即其實現在根本就是兩幫人去走到很極端、那變了我們還有少少時間，你想播歌啊？ 唔要喺第一位之前隆重其事啊嘛！ 吓、啊，我惊讲唔晒啫。 第一位， 都系讲啦， 讲啦， 好唔好啊？唔播歌得啊？ 好，咁你望住个钟又喺度咁样讲，咁我唯有系 唔系第一位？ 我就觉得唔系几好噶，不过 系唔系？其实咧，第一位咧，原本咧，原本呢件事咧，我可能系抌到第二位嘅，原本啊，但系我最终都决定咗佢第一位，因为咧。呢件事就係講緊呢個華航空難嘅事件。 咁喺呢個時間咧，要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先，因為咧呢、這個華航空難事件咧係有一柄帶嘅，就係播放嘅。咁特登話俾大家聽咧，即係話俾大家聽有柄帶，但你唔會聽到。呢啲柄帶咧， 又要勾 嚇、啊，一定要話俾大家，因為我係中意講事實嘅全部。 係， 我係嚇要講事實嘅全部。咁事實咧。現場我哋直播室咧係有一柄錄音帶啊，卡式錄音帶就係、是、準備咧擺喺嗰度，即係嗰度播嘅。咁啊，但係咧裏邊嘅 material 咧係實在係一定會令到你不安嘅，唔使講會咩引起不安，家長 PG 指引嘅、指引咗都唔掂嘅，你今晚一定瞓唔著。所以咧，我哋選擇咗今晚係唔會播俾你聽嘅、我哋會選擇咧燒只 VCD。 你唔好咁啊！ 咁你中意喺自己屋企嘆嘅話，你可以，但係就唔會廣播啦，就唔會廣播啦。OK， 真係。唔會廣播啦，因為真係會大家會驚 嘅。 咁呢個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先。 冇錯冇錯。咁其實點解選環航空難呢單 case 涉係2002年嘅靈異事件嘅第一位咧？就因為呢件事其實由佢5月25日開始發生，即係佢由香港，即係由台灣原本飛嚟香港嘅中華航空公司嘅班機咧，喺澎湖海峽就墜毀咗啦。但係墜毀嘅原因係到而家都唔知嘅嚇，即係無端端散咗架機，跌咗落海，200多人係罹難嘅咁樣。咁呢件事一路其實又延續到去12月嘅，其實，但係先講5月啦。咁5月嗰陣時開頭咧，已經開始講到好多嘅傳聞啦，包括最大件事嘅喺台灣當時嚟講咧，就係喺6月就有個消息嘅，就話當時咧喺個屏東縣咧，其實有個男士咧，即係呢啲人全部你揾得翻嘅。咁佢手即係佢一個有個手機咧，就係佢平時唔用啲 voicemail 咁樣，即係有啲人係唔用噶嘛。咁突然間收咗一個 voicemail 咁樣，咁佢開嚟聽。咁啊，聽嘅時候即係包括埋嗰啲字，即係話幾點鐘邊幾點鐘幾時咁樣有冇錄音咁樣，咁就開始係有個聽到一個男人嘅聲啦，就係、是、喺個海中心嘅感覺嘅，即係不斷有浪聲嘅，就不斷喺度慘喊，喺度叫，喺度話唔想死，唔想死，唔想死，咁係一個1分鐘嘅片段，咁之後就 stop 咗冇咗啦咁樣。咁佢開頭聽完嘅時候，佢呢個完全係心寒嘅，因為啱啱嗰段嘅聲音咧，就係華航空難發生。嘅頭七之前嗰日收到嘅，咁、變咗 點解會收到嘅無端端？ 佢唔知啊，佢仲要係點咧？佢仲要 佢收到個 message， 冇錯。 因為你平時咧，你收 message， 你唔會覺得係一啲唔開心嘢嚟噶嘛？你每一收 message， 咦？邊個？ 咁樣啊嘛。喂，佢一開 就 係 咁 呢啲嘢， 而佢仲係平時冇俾呢個電話人留開。 係啊，即係無端端啊！我意思就係點解無端端會 冇？可能佢係咪即係現場驚嘅時候緊急咁求其打一個電話留啲嘢俾人？ 唔知咧，但係有啲其實。坊間個傳聞就係咁講嘅， 但都唔會嘅。如果你個電話你有 memory 噶嘛，可能你求其撳一個 memory 都係嗰個人都係識你噶嘛，因為你個電話裏邊有佢。 冇錯冇錯。咁但係 或者你應該即時收到，就唔會留搞咁耐。 係。咁但係屏東縣呢個人咧，其實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即時咧，佢好理性嘅，佢就即時咧就打翻俾佢自己嘅電話電信嘅公司啦，就 check 翻佢想知道嗰個電話來源喺邊度。咁佢 check 完之後，發覺電話來源係冇嘅喎，冇電話來源。咁之後佢再其實喺當時佢就報咗警添嘅，佢懷疑有冇人整蠱佢咧，咁警方幫佢追查，警方話其實嗰段音咧，即係嗰段錄音咧係冇得追查到個來源個嘅人物啊，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咯。咁之後後來咧，佢就將呢段聲音咧就俾咗啲朋友聽，咁朋友啲情聽完都係毛骨悚然嘅，即係覺得係好恐怖、好恐怖、恐怖嘅。咁就去到個位置，佢就即係當時開頭幾個人知啦，後來呢段聲音就擺咗上台灣有啲個網，就俾啲人聽過咁發生乜事。咁啲人仍然覺得係即係當然係佢哋自己覺得啦，就係、是、一個可能已經係離咗世嘅，即係空難裏邊死咗嘅一個人， 罹難嘅人， 罹難嘅人咧一個冤魂嘅聲音喺度播咁樣。但你聽過話，你都會覺得好恐怖嘅。咁後來咧，台灣直情係因為好多人上網聽嗰段聲音都引起不安嘅，就開始將其實台灣好多嘅網站呢啲聲咧就 cut 咗佢啦。唔再俾人聽咁樣，就即係引嚟一啲嘅即係傳聞可以咁講，就不斷去講緊呢件事咁樣。咁去到後來咧，啲人就做一個研究啦。個研究就做追查嗰間即係呢班機嘅來源啦。 嗯。 咁呢班機嘅來源咧，其實都幾令人哋震撼嘅，就係、是、原來呢班機咧，當日咧喺飛之前，其實你大家都知咧，呢個係一班即係原本賣俾泰國嘅一班最後一班機嚟噶嘛。 係、哎、賣俾一間泰國其中一個航空公司 冇錯冇錯啦嚇。咁啊係佢嗰程飛嚟香港係 last trip 嚟嘅，最後一程嚟嘅。咁竟然真係成為咗最後一程。咁佢呢班機原來之前咧就係載過一啲嘅屍體嘅。 嗯。 呢架屍體就係當年咧另一架華航咧就喺名古屋墜毀嘅時候咧，咁、就係載嗰啲名古屋係啦嗰啲屍體嗰二百幾具屍體咧就係用嗰架機去搬運嘅。咁而啲人再去追查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呢個名古屋嘅墜毀嘅飛機咧，原來就係曾經係接載過喺當年千島湖事件死亡嗰扎台灣人嘅屍體嘅飛機嚟嘅。咁、啲人就覺得好邪咯，因為點解嗰班機接咗個屍體之後，你就喺名古屋墜毀？你喺名古屋墜毀嗰班機接完呢個屍體咧，就喺呢個澎湖呢度墜毀。咁啲人就已經講啦，咁喂，咁我哋之後如果再用飛機去？去運啲屍體，咁咪又有機會墜毀。咁但係當然啲人話你唔好迷信啦、啲人話你呢啲真係迷信，我哋科學年代嚟㗎嘛， 係啦啫。 咁但係大家有一個新聞，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嘅，就係2002年嘅12月22日，聖誕節前三日，台灣有架貨機係飛去澳門嘅，係途中連貨連埋兩個機師咧。今日連中央電視台都有講，再講翻呢單 case。都係喺澎湖海峽，係同當日5月25日墜毀嗰班機距離10公里啫，好近嘅啫，係無端端跌咗落去墜毀，嗰啲貨揾唔翻啦，貨揾得翻少少，嗰兩個機師揾唔翻啦，就死咗。恐怖嘅地方就係、是、咧，原來嗰架貨機咧就係、是、當日運五月空難嗰啲屍體嘅貨機嚟嘅。是就是那架貨機。 哇，咁好難避免喎、有好多飛機都運過呢啲嘢。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竟然係巧合到一個地步，就係、是、一班再接一班，再接一班，再接到呢一班。 咁啊，成日去到嗰啲位都係。 係啦。 咁容易發生空難。 係啊，其實後來而家自從2002年12月22日嗰班貨機都墜毀咗之後咧，咁、其實澎湖海峽嗰啲島嶼嗰啲政府咧就好驚，因為佢話咧。其實澎湖海峽嗰個地區咧，已經係講緊係被譽為台灣同中國大陸之間嘅百慕達三角洲嘅，無端端啲飛機同埋船都會突然間墜毀或者沉咗落去嘅。佢哋講一個例子就係喺35年內係有15班機咧係無端端飛喺呢個海域突然間跌咗落海，而喺呢10年裏邊咧有5班機咧係跌咗落海度，全班機啲人死曬嘅。咁而家啲人就覺得。哇！點解呢個海峽啲 係咯 咁 邪嘅咧？ 同埋點解嗰班機一班再接一班再接一班，接到12月22號嗰班都係咁咧？咁變咗呢個真係 地理上，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飛機都會有即係載過屍體運送噶嘛，咁你點驚咁多啫？ 其實係 冇得驚咁多，好多都會運送過，不過你唔知啫嘛。 啱， 分分鐘你坐一班，可能真係有都。 都 唔 出 奇 啊，唔係，但係巧合咯，即係、可以講到。 不過如果你single out 咗一件事出嚟，呢件事就或者好巧合， 好巧合。 突然間淨係講呢樣嘢，咁有好多運送過都冇炒到㗎， 係 啱，冇錯。 即係我諗過係咯，唔關個飛機事，但係嗰個地方。 即 係 可能 係 個天氣環境有影響，都唔定。 係啊，即係不如係如果即係咁樣會諗會舒服啲咯。我 啱唔啱？即係唔係話驚叫啲人唔好坐飛機？ 唔係，即係唔係話驚唔驚坐飛機啊？即係嗰啲即係話見到嘢咁，你都驚啊？唔係話佢墜毀啦，即係驚到即係譬如哇，會唔會有啲咩浮出嚟咁樣？ 即係嗰個海峽嚟。 係，唔係即係個飛機旅行嘅，譬如。 但係嗰個航道係即係一定，譬如話香港飛台灣就一定會經過，或者大陸台灣。 飛台灣嗰啲機咧，我照我所知好多機都會。經過的，但係而家其實咧，就係12月22號呢單 case 咧，其實而家好多嘅航空公司同埋民航處咧，而家打算可能會繞一繞道， 係咯，即係會唔會係、 即係可能 心安理得啲， 即係可能佢哋都順斜咯，即係覺得唔好再喺呢個海峽，即係繞一繞再飛過去咯咁樣。而家係咪真係會咧就未知。但呢個是太巧合了。 第一位啦，就是呢個橫空啦。咁啊，餅底唔好意思啦，再一次同你講，咁啊，播唔到俾你聽，因為實在太恐怖啦，會嚇。OK， 咁啊，今晚嘅節目時間咧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咧，我哋將會講一講呢個 USO 同埋啲海底文明 啊。USO 同埋海底文明啦 ，UFO 就係飛嗰只啦 ，flying 嗰只啦，呢、這個咧就係水底 USO。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留意下個禮拜， 黑色星期一。 Bye. Good night.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my world. Just